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 我是浙江宁波的 啊，欢迎您，欢迎您。 我是个80岁的老太太 哦， 我很不容易。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情况跟您说一下哈。 好好，嗯。 哦，枕头我已经用上了。 哦，用上了，嗯嗯。嗯， 晚上睡得很香，很好。 是吗？ 每天晚上都能多睡3-4个小时，以前睡了醒了、 哎、 就再也睡不着了、现在睡了醒了还能睡着、 太好了太好了 以前我的身体都是病 哦，都是病， 头迷糊、混 嗯， 爱忘事 嗯， 还有冠心病 哦，冠心病， 关节全身都疼 哦，关节痛 腰也疼 嗯， 脚也麻 嗯， 又疼没有知觉 嗯嗯， 有耳鸣 嗯， 身上垮了 嗯嗯 都有改变， 都有改变， 都很好 嗯嗯， 我很感谢你徐主任、你辛苦了。 不用感谢我，不用感谢我您今天呢跟我讲到你用下来很好，其实它好在哪儿呢？无非就是当你在用的过程当中，通过头顶的百会穴，这个我不知道你感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睡觉的一什么地方一动一动的啊，这什么地方 感觉到， 感觉到是吧， 颈汗一跳一跳的。 哎，对对对，就是一跳一跳呢它就把你以前不通的地方给你通了，然后呢 那个脚那个脚趾盖还顶着痛 啊。对呀、你因为那个地方 就那穴就要痛了 啊、就是要通了呀，他就给你通、所以用过的人啊都反馈、一晚上下来、都说哎呦这个不得了。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研发出来呢？因为这个枕头啊就是对于一些不能行动的人、我能不能快速度的开三脉，研究了9年这个枕头。 谢谢 拿出来给大家用。那 辛苦了， 大家把三脉开通了，一通一贯，没问题，没问题。您的刚才说的这个病啊，你这个亲一通一贯疗法，把你的气呀、血呀都调理。你刚才跟我讲啊，咱老姐姐是80岁了，稍微长我2岁，这个年纪你用了以后，你整个人的状态，他不是80岁的人，好像就是70岁的人了。 好，谢谢，徐主任，你辛苦了，你辛苦了， 不辛苦， 谢谢，谢谢。 嗯， 还有一个要求 啊，您说， 希望你表扬表扬，我们这个地方的唐老师， 很 耐心， 很耐心， 温寒温暖的，经常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太好了，我也谢谢他， 哦，也谢谢他， 徐主任表扬表扬他， 好啊，好啊，我会给宁波的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那边给领导打电话表扬他， 好，谢谢，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长寿 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全家欢乐， 好好， 万事如意， 好好好，老姐姐， 谢谢， 再见啊， 谢谢， 再见， 谢谢， 哎，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 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在此交汇。另外，人睡觉的过程也是人体脏腑等组织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到了夜间，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 哎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得好好谢谢你啊，你说我也不会说 啊。 啊。我太感谢你。 为什么呀？ 我有很多的病啊。 有很多的病，嗯。 都让你们给我治好了。 哦，都让我们给治好了啊。 啊，我原来有心脏病 啊。 还有颈椎病 啊。 腰椎间盘突出，一至五节都有， 一至五节都有问题， 四节吧还滑脱， 好，第四节还滑脱， 它都压迫的我这个坐骨神经都疼了， 哦， 腰也疼，腿也疼，腿疼的后来都麻了，小腿呢还有浮肿，腿肚子吧是吧，特别硬啊，都跟大木头棒子似的，走路特别困难。颈椎呢，要是一动啊一啥的吧，不净响还不说，还疼，还迷魂。 那你都是这个骨病啊，骨病就是经脉不通啊， 啊， 心脏病的是血脉不通啊，对吧？ 是。完了我，吃了你们的这个，都有好转。 都有好转了。 啊。 太好了， 现在呢我的哪也不疼了，特别有劲儿 啊，有劲儿， 知不知道啥叫累得慌。 哦，你多大年纪啊，不知道什么叫累啊？ 我79了。 79了，哎呦。 我早上起来天天上凤凰山锻炼去。我还有啊眼病。眼病呢都是白内障，还有黄斑裂缝。 哦，黄斑裂孔了。 看东西呢模糊，还看不着整的 啊， 完了我都吃上这以后，对这身体吧上哪儿都特别管事儿，特别好，老师又给教给我们统脉，那个统脉法，我都一天做三回 啊，做三回， 早晨起来不到6点我都做一回，中午中午11点多做一回，晚上那5点多还做一回，每天做三回，我万事俱备了，都欠东风了 啊，就欠东风了， 这个东风呢，徐老你都给我说来了 啊，哈哈， 这个真生来真好啊， 啊你拿到了，你怎样了， 现在我挣了6天了吧， 啊感觉咋样？ 我这个眼睛这个大黑疙瘩 啊， 没有了， 把你给乐 的，乐的。我见着谁跟谁说，我说我眼睛前头这个大黑疙瘩可是没有了。 没有了啊。 我睡觉还特别好了。 那睡觉当然好了。睡觉当然好了。 中午我都沾上了。睡想那睡完中午觉，浑身特别轻松起来。太好，太谢谢 徐主任。是是是， 我这咋感谢徐主任呢？ 不用谢呀，不用谢呀。 哎呀，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你觉得好就行，这话你管他能说不能说呢？你觉得好了，你病好了就行了。我的目的也是让大家，这个老同志，咱们老同志靠谁呀？咱那会儿都是独生子女，孩子也少。现在得了病了，咱去拖累孩子吗？对不对呀？咱不乐意拖累孩子，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方设法把自个儿调理好了， 对 不 对？ 对 对，好 啊，今天这电话打得及时， 谢谢咱们， 好嘞， 徐老走到底啊， 好嘞，那咱们先说到这， 健康 哦，好，再见啊， 再见， 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呀，是徐主任吧？ 对，我徐桂英，你好。 呀，徐主任呢，您那个太高兴了 啊， 您最近讲的那个通脉格那气血是、 对， 我真想得到 啊， 我呀我想跟我父亲用 啊， 我今年66，我父亲86，我俩差20岁、您能帮我吗？ 没问题，我得帮您早点的 呀，那快谢了、 啊。这个问题不大。 我两份、嗯、我原先我说一份，我行行，我得两份吧。 啊啊， 这机会不好预约。 啊，对，是这样的。您是什么情况啊？您自个儿。 哎呀，我先说说我的啊，完再说我父亲的。 好， 我呀今年66了，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前几个月在吃了一段的中药， 嗯， 那个多项疾病啊达到满意的疗效 啊、哦， 我也非常感谢高潮的艺术。 嗯、 哎呀，那么难治的病，我和父亲呢、啊、现在都治好了，我可高兴了、 嗯嗯， 不知道怎么感谢呀。 啊、 嗯、 啊、 嗯，完了呢， 都治好了， 那个、 挺好。 我做出心脏缺血 啊、 那个左头部严重的缺血 啊、哦，头部也缺血了，嗯嗯 啊，头部严重缺血， 嗯，说明血脉不通了，嗯 啊。还有这个头迷偏头疼， 嗯嗯， 脸嘛发黄，有时还发青， 嗯嗯， 脸红盗汗、 嗯， 双手心总是热的， 嗯嗯， 那个嗓子吧总感觉有异物感，完了还没有，反正总感觉吃完饭往上烦的异物感，但不是烦，就感觉有那影子，这嗓子， 嗯嗯。 完了，我这妇科也不太推好，分泌物吧总是有点浅绿色。 嗯嗯， 这高主任还给我治好不少呢，每回呀可异味那个不得劲儿，这个好多了。 嗯嗯，其实从你刚才说的这个病症，说明您的血脉不通，而且血脉不通，你头部的供血供氧现在也供不上，会出现偏头疼。偏头疼这种头疼或者偏头疼，其实在中医上讲都是血管性的。不管什么样的都是血管，就是不通则痛，就是堵了。我这次主要是考虑到下级一般来说心脑血管病症的人呢，下级缺血缺氧啊，因为你出汗就把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气血呢已经开始耗散了，你再不补的话，这些个心脑血管病就容易发病。 嗯 啊，所以这个一通一贯疗法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心一通一贯疗法，你完全可以用。好，接下来说您父亲的事儿。 哎，我得媳妇，我父亲的。 嗯， 我父亲他跟我在一块儿过，他今年86了。他那个这一通一贯，原先他就买的气血双补，我现在给他吃着那小粉袋，提前他不有肺气肿吗？ 啊， 你看他的病，我说着，他有肺气肿，有耳鸣， 啊， 肾囊肿， 啊， 那个这个脚吧。脚踝骨下是吧，他浮肿的还挺高，我就挺担心他心脏吧，他早起来我给他量吧，都是52下，完了血压吧是150，低压是90，我给他吃降压药呢，还能稳定，这一天都挺好的。完我给买的气血，我早起起来您不说他那个肺气肿和肺囊肿挺严重的，完吃了以后是吧，就感觉啥的，就那个痰呢不由自主的一咳就出来，特别容易，像您讲的，我天台讲您的广播呀，您讲广播我就听着，我说这不是好事吗？我挺高兴，谢谢那徐主任了啊。 没事儿没事儿，哎，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先聊到这儿。 哎 好的， 啊， 谢谢徐主任了。 啊，好的 好了，再见。 哎，好，再见。哎， 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以下是广告时间。 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在此交汇。另外，人睡觉的过程也是人体脏腑等组织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到了夜间，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此时也最容易双补气血，实现气血充盈。2018清情巨献小周期礼包，随气血双补丸20盒将赠送通脉能量枕1个，大周期礼包随气血双补丸30盒将得到通脉能量枕2个。特别提示，由于礼包数量极其有限，如有需要请马上拨打电话